一首歌里会有一朵花，而那些花儿其实也可以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花儿一样的时光。在90年代初，我们都应该还非常非常的年轻，喜欢的明星也不算太多，郭富城的帅气逼人，黎明的风度翩翩，不过他们都和那个时候因为服兵役暂别歌坛的小虎队不太一样，他们缺少了一种和我们很像的阳光的味道，似乎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空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林志颖的少年迅速地窜红，人们后来叫他旋风小子，那是因为他真的就像一夜之间刮起来的旋风一样，迅速变得家喻户晓。他笑起来的时候有甜甜的酒窝，眼睛亮得像星星。纵然现在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永远是那个无忧无虑、喜欢野菊花和雨天的大男生。 是你的家。

是不是能够仔细听到一点点细小的声音，好像有路边的轻响，还有桌椅轻微的动静。林志炫说他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先和他的邻居打了招呼，麻烦他们能够晚一点睡，可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仍然不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那次被邻居家的小孩打断了，估计呢是被吵得不行，然后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当中有非常巨大的砰的一声。有的时候遗憾就是一种美吧。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后来也被称为是新千年的毕业歌的代表作，因为它专门是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另一首毕业歌，它也是以花为美的一首歌，可能会更加亲切。栀子花开，何炅进军歌坛就是用了这首主打歌，后来他当导演的电影也用了这个名字，这首歌。 我们将离开， 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开呀开， 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写这首歌的人呢，是一代词坛大师庄奴，曲作者也是曾经写下过《北国之春》的那一位，再加上他的演唱者是那一时代最动听的嗓音邓丽君，于是就有了这一朵可以听得见的最美的山茶花。乡野如图画，美丽的山茶花和羞答答的姑娘，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画，让你想起那些老式的小作坊，半灰的墙壁，四合小院，摇晃的马灯，还有空气里常有的那种木头的香味。只是这样的小城市如今已经很难再找到，一座小城，一门手艺，一份淡淡的爱情。接下来的这一朵花，它在80年代曾经伴随着刘文正的歌声而被当时的年轻人所热捧。送你一朵勿忘我，刘文正亲自填上词。勿忘我的话语有很多，但是我最欣赏的还是那一句，请你不要忘记我。

灯，此天发誓你我若有天可再生，祈求天意别要弄人，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再生祈求天意别要弄人，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新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去听见花开的声音。这一朵花其实是因为这首歌而闻名，唱歌的人写歌的人叫做刘家昌。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导演拍了一部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为题材的电影，影片当中有一个场景是在夜总会，夜总会的主持人呢是这样的介绍下一位歌手，下一个出场呢是来自于宝岛的歌手刘家昌先生。其实刘家昌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是从台湾的夜总会唱歌开始他的音乐人生的。1968年他唱着唱着开始写歌，也在那一年伴随着琼瑶电影写了他的第一首作品《月满西楼》，开始被人所关注。刘家昌碰上的是台湾流行歌曲《花开的时候》，这是一代宗师最经典的歌曲之一，梅兰梅兰我爱你。 想到你，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今世又在一起。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我要永远地伴着你，今生今世又在一起，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是又在一起，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在我们的家庭还没有装上自来水管的年代，曾经有句话说，有井水的地方就会有刘家昌。他的确是一位宗师级别的音乐鬼才，写了很多的知名的歌，除了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还有梦驼铃、一帘幽梦、往事只能回味，都是出自他的笔下。他写歌不仅质量上乘，而且速度非常的快。70年代有一位香港的导演，他的电影即将要杀青，但是电影的歌还没有着落，于是呢向刘家昌求助。到了录音室之后，发现有很多的人在等，刘家昌直到晚上才出现，大家都起身，有的要词，有的要曲，刘家昌呢就开始当场开始填写，随后进入录音室。于是这位导演被眼前的一切所惊呆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眼看着刘家昌这位天才从容不迫，连一滴汗珠都没有，就把手上的十几首歌写完。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首歌里听的这朵花，它非常的妩媚，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妖媚，会让你想起张爱玲和旧上海。林忆莲，玫瑰香。 有青菜香，